地廟祖光，流貫十方，盡虛空際，諸同王策，來入鏡內，接入我身，身同虛空，實不相妨礙。真文善入，微塵國土，廣行佛事，得大隨順。此份神力，由我世觀，四大無依，妄想生滅，虛空無二，佛國本同，於同法明，得無生忍。佛問圓通，我已觀察，虛空無邊，入三摩地，妙力圓明，知為第一。咁啊，此一大段經文就係觀七大嘅第五科，名為虛空藏觀空大。咁啊，虛空藏菩薩就係為能觀之人，咁啊，空大就係為所觀之境。咁啊，能所被稱，故名虛空藏觀空大。咁啊，空啊就有呢個內空，以共呢個外空。嗱，咁啊，內空咧就係我哋身內之空啊。例如呢個耳朵裏邊有空位，我哋呢個鼻裏邊有空位，我哋呢個口裏邊有空位，呢啲都係屬於佢哋內空。咁啊，若是話外空咧，就係大虛空啊，以及一切身內之物，凡係空心嘅裏邊個空位咧，都名為叫做外空。咁啊，現在虛空藏菩薩就係單觀外空，就不觀內空。咁啊，有乜證明咧？就係如經文所講，佢話我以觀察係虛空無邊啊，就入三摩地，因空觀而無所障礙，正入圓通。所以話單係咧觀呢個外空。咁啊，虛空藏菩薩嗱，咁啊，虛空本無生，都亦復無滅啊。嗱，咁無生滅就係常啦，咁就譬如菩薩常德啊。嗱，咁啊，虛空能夠任眾生來往作事受用，咁啊能滿眾生願啊，咁就譬如菩薩嘅樂德。咁啊，虛空任由一切人在这个空中建立种种的事业，就譬如这个菩萨的我德。那虚空清净本源，寂静无相，那就譬如这个菩萨的净德。那虽然有常乐我净，但不离一心，此心包罗万有，所以名为叫做虚空藏。咁啊，此菩萨亦名叫做虚空印啊，就系此菩萨在宝藏佛所，佢曾经发愿，咁啊，若是我将来成佛，咁虚空就遍满莲花，咁啊，一切众生若是称我名号，来生我国啊，都系从莲花化身，得心禅定。佢話：若是我此願不虛啊，咁啊空中咧就應該落蓮花。咁啊，佢發咗願之後，咁結果空中啊真係有呢個蓮花而下。咁啊，後來佢又作願啊，咁啊若是我此願得以成就，咁啊空中嗰啲蓮花雖然係落啦，但係而不下墜。仍然在呢个虚空之中啊，咁啊果然咧，嗰啲莲花就系自在呢个虚空。咁啊，当时宝藏佛就同佢讲啦，佢话善男子，佢话你所愿不虚，所以名你叫做虚空印，即系印证佢呢个愿。咁啊，亦名叫做虚空印啊，印咧即系怀印嗰个印。就是菩萨观空而成道，咁啊从呢个空理而出生，所以名为叫做虚空人。咁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咁啊为大众说法之时，咁啊此菩萨呢来亲近佛啊，咁啊当佛同埋法座 以及在会大众都皆兴闻。咁啊，当时大众就问佛啦：点解佛同埋法座大众都皆空呢？咁啊，当时佛就讲：佢话有一尊菩萨啦，佢个名叫做虚空座。咁啊，现今想嚟亲近我，所以在天呢就系现此个不依以时。咁啊，等到菩萨来到佛前啦，咁啊，当时佛同埋法座大众啊都服现如是。咁啊，此菩萨将来成佛，咁啊别号咧就是、莲花尊佛。咁啊，又者前后圆通，咁啊各正所说，都系明先修因，然后得果。但系始终虚空藏菩萨啦。他就先明他这个大果大用，即是先熟他果后所起的大用，然后呢先至熟他这个行因。自从坐起就顶礼佛足二百佛仪，不是只三句，就是经家罪仪，是叙述虚空藏菩萨敬礼佛的仪式。但我与如来就定光佛所得无边得，咁我与如来咧就系说明此菩萨同埋释迦牟尼佛啦，咁啊过去因中同时咧行菩萨道，佢话我与如来，咁啊就边一尊佛座下发心行菩萨道咧，就话定光佛所。咁啊，在定光佛座下行菩萨道，个定光佛者就系话心性直然不动故，名为叫做定啊。但系此心性能过照万法而无为，咁就名之为光。咁啊，定就系不动之心体，光就属于呢个能照嘅妙智啊。咁啊，就说明以定为心体，光就是为心相啊，咁啊体相定清就名为嗰个定光佛。咁啊由此一尊佛嘅因中修止，所以成定啊。咁啊因中修观，所以成智慧光。咁啊因此摩诃止观里边讲，佢话法正直言就名为止啊。咁啊直言。上知就名为观，咁啊，因为此一尊佛能够究竟正法身嘅体用，所以名为佢就定光佛啊，咁啊，亦名系燃灯佛。咁啊，现在虚空藏菩萨讲佢话我与佛如来，咁啊，在呢个定光佛所啊，就系得无边身，就系说明唔单系即间无离佛。无定光佛受记得无边身，但我虚空藏亦都无定光佛受记啊，咁啊得正呢个无边身。咁啊无边身呢，就即时系法身。咁啊点解法身名为叫做无边身呢？就系、是、指法身啊，就话心性无形，能住穷三世，横遍十方。无有边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法体的心性啊，就叫做无边身，就是正这个空如来藏。因为此心性本来是一切众生是现成本具，但是由于迷故啊，咁啊非失而是失。咁啊若是话误故，咁就非失就而失。咁啊，有无边身者，所谓无边身系非身，而能现无量身啊，遍十方界。所谓有机则应，都无感不空，大用无边，就说佢话叫做无边身。咁啊，向下文中讲，佢话真能进入个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啊，都系属于果后。现无边身就利益众生，佢话得无边身，系以时守执四大宝珠， 照明十方，就微尘十刹，化成虚空。佢由于自心嘅现大圆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佢流贯十方，尽虚空际，如同黄沙落入镜内，摄入我身，身从虚空就不相妨碍，真能建立微尘国土，广行十事，得大随顺。咁啊，此一段经文啊，就系、虚空藏菩萨。咁啊，自述果后所起嘅大用，嗰位以时手执四大宝珠。咁啊，以时咧就系、当此菩萨咁啊，正到无边清净法身之时，咁啊手就人人都有嘅，手就唔能够离开呢个身啊。咁啊，有身就有口，所以手咧就从身生啦。嗱，咁啊，呢个手咧就譬如啊，呢个拳实二字手。嗱，咁啊，手从身生，就系说明呢个拳实二字手咧，就系从呢个法身就理体而生。嗱，咁若是话论拳字，就可以令种种方便度众生啊。咪若是话论十字手，就系、能以十字光辉照破一切邪魔外道。咁啊，现在虚空藏菩萨始终啊所讲就单若呢个拳字手，属于果后嘅大用啊，乃系利益众生呢方面嚟讲嘅。嗱，咁啊，四大宝珠，大宝珠就能出生众宝。所谓无穷的无尽光明自然过于日月，咁啊大宝珠就有四啦嘛，或四大宝珠，咁就譬如啊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嘅四无量心，咁啊菩萨以此个慈悲喜舍嘅四无量心啊，就系拔众生嘅苦，系与众生嘅乐。咁啊，说明此嘅四无量心啊，系为利益众生、拔苦与乐嘅根本，亦都说明从法身嘅理体啊所起呢个权智嘅妙用。咁啊，以此嘅四无量心，利乐有情，使见闻者悉皆欢喜，如同呢个大宝珠一样啊，能够出生无尽、利乐无边有情一样，佢话手执。是四大宝珠，就照明十方，就微尘佛刹。嗱，咁啊，佛刹就即是咧系佛国土。咁啊，十方之中，每一方啊都有无量无边嘅佛世界，所以佛世界之多啊，就如同呢个大地嘅微尘。咁啊，凡系佛国土。都有佛坐道场，有菩萨同埋天龙八部嚟到围绕啊！咁啊，亦都有众生咧住于呢个佛刹国土之中。咁啊，众生就系佛所化之机。咁啊，诸佛就系所供养、所亲近、所学嘅无上大师啊！在佛刹之中有佛，所以我哋应当要供养。应当亲近闻法，咁啊佛刹之中既然亦有众生啊，所以我哋需要发呢个大慈悲心啊，去化度拔众生嘅苦，以众生嘅乐而化度之。咁啊化成就虚空，咁啊说明我哋行菩萨道之时，咁啊虽上供诸佛，都下济行灵。但是以这个波野智慧力观照之故啊，了达诸佛乃是唯心之佛啊，所以无佛可共。咁啊，了达法门乃是唯心的法门，所以无法可修啊。啊，了达国土乃是唯心之国土，所以无土可庄严。啊，了达众生是唯心之众生故啊，所以无心可度。咁啊，因为了达诸法为心，心无自他，平等直列，即权就即佛啊！ 所以叫做化成虚空啊，系属于见能供养诸如来于第一义而不动，用一切事量而归于呢个清净直灭嘅理性。咁啊，理性平等本无形象啊，所以叫做化成咧系虚空。系由于自心嘅现大圆镜，嗱咁啊，由于呢个自心之中咧。圆大圆镜咧系智慧啊，即系圆呢个大圆镜智。嗱，咁啊，始终咧最要值得我哋注意去研究嘅咧，就系一个圆字。咁啊，呢个圆字咧，如果根据此两句经文，所谓由于自心嘅圆大圆镜呢个意思啊，咁呢个圆字咧就唔系话在先无，然后先至圆。不是这样解，而是说明啊，我们这个自心之中有这个现现成成不可思议的大圆镜智，那就叫做由于自心呢有这个现现成成的大圆镜智。因为菩萨呢正一切法即心自性，那么一切法既然即心自性啊，咁佢自证嘅本起，咁就系法身啦。咁能证嘅属于根本智啊。咁呢个根本智就即是系呢个大圆镜智，所以话由于呢个自心理体之中咧，咁啊有呢个现现自证嘅大圆镜啊，波耶智慧。咁外放十种微妙宝光啊，指就系从十智。而起全智，咁啊，只个十种微妙宝光就即是系千别智，咁啊，何以佢又唔放九种，咁啊又唔放十一种啊？咁啊，刚刚好放十种咧。嗱，咁因为世界就有十方啊，所以为应十方世界之故，佢就放十种宝光。每一光咧嚟到化一光嘅众生，所以就唔言九种，只讲十一种啊，就只系内放十种咁微妙宝光，咁啊遍照于十方世界啊，咁啊化到十方世界嘅众生。咁唔得化十种光为何事咧？佢话流贯十方，尽虚空际。诸同王刹就来入镜内，佢话流贯于十方，尽虚空遍法界嘅边际啊！咁啊，诸同王刹，咁啊，始终呢个同字咧，就以高显为义。咁啊，同王咧就话譬如个功德啊，巍巍超胜一切。咁啊，同王刹咁啊，即是佛国土。咁啊，现在从呢个大圆镜放出十种嘅微妙宝光，所谓照尽空天界。咁啊，佛国土中咁啊有佛，咁啊亦有众生啦。咁啊，国土咧属于所庄严，诸佛咧就系我所知啊，而众生咧就系我所度。嗱，咁啊有佛就必定啊说法，咁啊法咧就系我所学。咁啊，来入镜内咧，就系从呢个大圆镜智放十种微妙宝光啊，咁啊目不从此化界流，就话即全智，就系即实智，就系全智。咁啊，现在来入镜内，就系属于啊，所谓目不还归，此法界即全智，就系实智。咁啊，既然即实即全智。全归神啊！咁啊，全实不二，都系不离呢个一心嘅法身，清净理体就系、是、显空不空如来藏嘅摄入就我真。咁啊，始终嘅真字咧系指法身，即系诸同王刹啊，系摄入我真。咁啊，点解诸同王刹啊？能够摄入我身咧，就因为啊，身同虚空就不相妨碍。 因为发心清净，非是质外的色身。由于发心清净过是同于虚空，所以不相妨碍。所以藏经中有一本叫做《央屈摩罗经》啊，咁啊其中文殊菩萨就话：我佛身就如虚空，咁啊虚空就无有相啊，个佛身就如虚空，个虚空就无生相，个佛身就如虚空，虚空就无外相。咁啊摄灵菩萨正清净妙法身，咁啊等同于佛。所以法身清净，广大包含，无所障碍。由于无障碍故，所十方国土能摄入身中，身不外土啊！只是在呢个《花严经》里边，所谓无量唯一，大小相如，一多无碍嘅境界。咁啊，象为二种嘅大用啊，都系净啊。空不空如来藏，个身能渐入微尘国土，就广行佛智。嗱，咁啊，法身能够渐入微尘国土啊，乃系不入而入，因为涅槃国土系唯心故，咁啊，心亦是唯心啊，所以心就不外于心。咁啊，心既无出入，亦无来往啊！所谓一能入一切啊，一切能入一，所以同时呢得到无碍，故话真物建立微尘国土，彼此呢无有障碍啊，即使系一为无量，大小相容啊，广狭自在嘅境界。咁啊，但系真能建立微尘国土。他做些什麽事呢？他说广作佛事，因为佛利生为事业，以宏法治家务。那么菩萨是真佛子，那么亦都要以宏愿佛法利益众生为佛事为吉务。那么既然入俗道众生，那么属于正道这个不空如来藏。所以上文一共呢，就是显示这个三如来藏的道理。佛得大随顺，就是说任用如意，得之心能应之于手，那就叫做得大随顺，亦即是得大自在，就因为能够随顺做这个度众生之事，能够任用如意，所以名为呢叫做随顺，即使呢是自在。咁啊上文就是随顺果后的大用，咁啊下文呢先就是正式随顺啦。菩萨因中所行嗰个此大神力，咁啊上文所述完全都是菩萨啦广大嘅神通妙力。咁啊此种神通妙力啊，十五单话这个凡夫做不到啊，就是二成出世的阿罗汉以及这个浅位的菩萨呢，那么也都没有法子做得到啊。所以此个大神力就即是上文所谓同理起事，事事归理啊，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咁原则此个大神力又点样可以得到呢？我话由我世观，就四大无依啊，就系佢老老实实自己咧系世观一下，观前嘅地水火风四大，皆是核心所现嘅影子，所当下即空，无实体性啊，所以无能依。都亦无所依，为由我世观四大同一自性本体空寂故，所以就无依啊，无能依，都亦无所依。他妄想就生灭，同埋众生因为得了四大如幻，无能依所依， 咁啊一向就执内嘅四大为实我啊，我嘅四大就为实法。咁啊，因为有此个我执故啊，所以起惑造业，流转生死，就认为佢就妄想生灭。咁啊，如来菩萨观四大本空，不住着无生亦无灭，常住灭，所以能够得大神力。但虚空就无二，我前就被水火风四大，以及始终嘅空大啊，本来就无二。点解呢？因为虚空乃系为心个虚空啊，所以空亦非空。咁啊，四大属为心嘅四大，所以四大亦非四大啊。嗱，咁啊，虚空又属于空法，四大属于色法啦。咁啊，现在总名空以共色而皆虚妄，空以共色啊而皆云心，所以叫做无二啊。个佛国嘅本同，咁啊众生与佛国本来就系相同，因为佛国乃系唯心之国啊，所以佛国就非佛国啦。咁啊众生系唯心嘅众生啊，所以众生就非众生。咁啊，说明众生与佛国同一体性啊，而皆是唯心，平等平等。所以我哋说佢嘅就本同啊，说明众生与虚空佛国本来系同一心性，佢依同法名就得无生忍啦。咁啊，一切众生迷故，咁啊于呢个同中就发明呢个无量之别。上文所谓无从二中，就自然成义啊，由是人我是非取舍真爱，非生嘅现生，所以往受轮转。咁啊，菩萨了一切法唯心无二，所以于呢个同中咧发明自性啊，咁啊了达不过。以共众生啊，本来同一体性啊，前个四大与始终个虚空个空大咧，亦都为一同性，所以虚空都无二，佛国亦都本同。咁啊，能够悟得如是嘅道理啊，就于呢个同中发明自己本有呢个心性啊，正入无生法忍，咁啊登上这个原教的十地位。他说佛问圆通，我观察虚空无边，立三摩地，此就求佛问啊，二十八界最为圆通呢？他说佛问圆通，那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啊。我虚空藏菩萨所证的呢，他说我以观察就虚空无边，立三摩地啊，但观察呢个虚空系无边，系无形相，系无痴别，无障碍，无可分别，真体直然。咁啊，从此进入呢三摩地，即系进入九灵阎王大地。咁妙力就圆明，嗱妙力呢就系话同中现义，或者义中现穷。即是从实起前能够涉权归实啊，都名为叫做妙力。嗱，咁又话一无普现十方佛，一念普入十方刹啊，咁啊一层普现十方空，一念能普观无量劫，都系属于妙力。咁啊，若话一念普观三世佛啊，一念普知三世法，一光普照十方界。咁啊，属于佢就圆明，就知为第一啦。就虚空藏菩萨所证咧，自行阿他都唯一圆实，依空观空而得正圆通，我话知为第一。咁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都二百佛年， 但我亦往昔精明勤节，有佛出世，明日月灯。但我从比佛而得出家，心重世名，但好游俗性啊。但以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即静，入三摩地，历劫以来以此三昧而行沙佛，求世明心就彻灭无有，自生佛出现于世。我乃得成的无上妙缘，悉心三昧，佢乃是净空而来国土，净慧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缘。佛世尊，我了如是唯心即故，即净流出无量如来，今得就记，赐宝佛处。佛问圆通，我世观十方为迹，即今圆明，日圆成实，如离依他，合遍计执，得无增忍，依为第一。此一段经文呢，就是观七大的第六波，名为弥勒观色大。咁弥勒呢，即是弥勒菩萨。咁属于能修观之人啊，咁啊色大，以其所观之法，咁啊能所并称，叫做弥勒系观色大。咁啊，通常讲色呢，就系有八种，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咁啊六种色啦。咁啊加呢个第七末罗，同埋呢个第八个阿赖耶色，所以色呢一定就系有八种。嗱，咁啊色就系为所观境，呢、这个观呢就属于呢个能观嘅智慧啊。咁啊始终观法就系观。初初咧，前个绿色，嗱咁啊，前个绿色之中咧，就系知观眼色，随住咧就系耳鼻舌身意，咁啊再进咧就观第七末罗啊，咁啊最后就观呢个第八色，咁啊佢观此个八种色心嘅现象二分，就皆是虚妄，咁啊就观呢个唯色性咧，皆是系真实。咁啊，因此就系急正圆通。咁啊，弥勒菩萨，咁啊，中国话就叫慈氏啊，就系佢过去因中曾积大慈如来，咁啊，佢发愿将来成佛啦，系以佛无异，咁就名为佢嘅慈氏。咁啊，有菩萨过去曾为转轮圣王之时。佢以呢个慈心啊，系济众生故，所以亦名佢哋慈氏。咁啊，有此菩萨过去八千劫为一切智光仙人，佢曾经常常修呢个慈心三昧，所以名为佢哋慈氏。咁啊，此菩萨个名字叫做阿弥陀，咁啊，中国话叫做无能性啊。咁啊，合埋刚才呢个词字咧，就合称为叫做慈无能性。咁啊，说明佢笑口常开，所谓大肚含容啊。咁啊，慈悲化一切。咁啊，此菩萨就系一尊。咁啊，为生等各位，属于当来下生成佛。咁啊，现在咧响呢个欲界第四层叫做知足天啊。即是修出陀天的内院为天王，那么日后呢就成佛。那么教主释迦牟尼佛，那么在第九小节的简帖，那么简是人寿八岁之时，那么本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呢，所以我们人的寿命呢，那么在佛世都是一百岁，那么现在相隔两千几年，我们的人寿呢就少有一百岁啦，咁如果你话食到八十零岁呢个人都已经咧系好有修养啊，亦都应该算系好有善根。咁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第九小节嘅减字减字人寿八岁嗰阵先就出世啦。咁过一百年就减一岁啊，减字人寿十岁。咁嗰个时候刀兵啊、瘟疫啊、饥荒啊。首妖山再起，咁啊后来又过一百年，就增一岁啊，咁啊增至人寿八万四千岁，然后又减人寿八万岁之时， 咁啊，紫菩萨就出世先等正果，咁啊，果正先嘅属于咧系第十个小节啦。啊，咁啊，地法咧就有时速，就有快慢嘅。嗱，咁啊，释迦牟尼佛咁个出家之后，就要响雪山啊，所谓苦行六年，咁啊，然后先至成佛道。咁啊，但系在呢个法华经。就是讲大通智正法啦，佢十劫坐道场，都佛法不现前，但系此弥勒菩萨咧就快得多，佢朝坐道场啊，但系晚上就成佛啦，等于话佢修行咧只系一日，就系白天嘅一日，从朝头早坐道场，咁啊晚上咧就成佛啦。咁啊，當然就好快啦。咁啊，佢所坐嗰棵菩提樹啊，嘅形狀咧，好似係一條龍咁嘅。咁而此一棵樹菩薩成道之時，呢一棵樹就開花啦。咁啊，菩薩就在此樹下三會說法，就所以名為叫做龍花嘅三會。咁啊，佢第一會。就是到九十九亿人阿罗汉啦，咁啊第二会说法就是到九十六亿人成阿罗汉，到第三会咧就是到九十三亿人成阿罗汉，咁啊同时咧佢游行十方啊，咁啊所化嘅众生都无量无边，咁啊只话曾经啊。在释迦牟尼佛法之中，咁啊种过善根，咁啊但系种多种少咧就另外一件事。总之现在啊，或者佛在世，或者弥勒菩萨未出世成佛之前嗰一段时间啊，咁啊若是任何人，咁啊凡在释迦牟尼佛座下曾经咧。修学佛法啦，或者做过呢个布施结缘种种嘅善根啊，咁啊到到此菩萨成佛之时，都加以得直而闻法开悟，就等于话咧，我哋现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咁啊即使都未曾开悟，结果啊，但系你只要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吸种个善根啊。你即使现生乃至下一生再下一生不能够开悟解脱正正果，咁啊等到此菩萨出世嗰阵子啊，咁啊成道说法，通通都受此菩萨啊所化道而得以咧系悟道。咁啊在呢个《上生经》里边讲，佢话此菩萨成佛之时。佢个佛身就系高有十六楼层，咁啊，若是话在呢个下生经里边讲咧，就话菩萨成佛时啊，身高千丈，咁啊，胸围阔三十丈，呢、这个面大咧就十二丈四尺，系圆光四面，国号一百楼层。咁啊，佢成佛嘅时候，国土咧系众宝所成啊。咁啊，地下咧都铺满嗰啲天衣服。咁啊，如果有人啊行在天衣服之上咧，咁啊呢个天衣咧个好自然就低咗三寸啊，即系乘住呢个人走路咧系好远俗。咁啊，等到呢个人行过咗之后啦，咁啊呢件天衣咧都回复如故。咁啊，全嗰啲人有福啊，到嗰阵时。嗱，咁如果我哋嘅人，飲食完之後變成大小便啦，咁啊嗰個地咧，佢就自然裂開啊，等於話你需要做大小便之事咧，咁嗰個地啊，佢就好自然咁啊裂開，咁啊等你去做，咁啊等你做完呢個大小便啦，咁啊起碼要走咧，咁啊唔使清理噶，嗰個地下咧就自自然然咧就合翻嘅。咁就唔同我哋家陣子都混著啊！呢啲咁嘅小事情咧，都要咧麻煩啊，好多嘅手續啊，先至令自己咧合心意。咁啊，一切眾生啊，所謂面如桃花， 平等无异，咁啊都系说明啊，未啦菩萨成佛之时嗰啲众生咧个福报或者福咧就比我哋现在嗰啲人咧就大咗好多啦。嗱，咁啊未啦菩萨就话即迦牟尼佛坐下一位大弟子，咁啊曾即迦牟尼佛都为佢受记啊，在呢个圆觉天佛中属于第五尊佛，系后补啦。即迦牟尼佛呢个法王宝座，咁啊等到即迦牟尼佛个佛法灭尽之后啦，咁啊紫菩萨咧就系、是、下生呢个娑婆世界，助呢个莲花三昧说法，帮助无量有缘嘅众生。所以弥勒菩萨上生经里边讲，咁啊却后十二年，弥勒在即迦灭道以前而先行灭道。咁啊，灭道以后上升修息陀天，住在呢个菩萨内院里边。咁啊，等到机缘成熟啦，先至下生呢个人家嚟到化度众生。咁啊，现在佛座下呢、这个苦行求何第一嘅迦摄尊者，就系、是、保持即迦无离佛啦嗰一件全法嘅信依，即系指一件金兰吉山。就是在这个鸡竹山立定，那么等待弥勒菩萨，那么时机已到下山修行成佛，然后将这件金兰袈裟呢就是传给那么弥勒菩萨。那么因为弥勒菩萨是属于后补法位，即是即迦牟尼佛的佛法灭尽，那么然后先至成佛，咁就后补咧即迦牟尼佛嘅法王宝座，所以我哋知称此一尊大菩萨啦，就名为叫做当来下生，就弥勒尊佛。咁啊，说明系当来下生啦，就唔系现在啦。咁啊，现在仍然系大菩萨啦。咁啊，直至到即迦牟尼佛嘅佛法灭尽，咁啊，然后此一尊菩萨啦。先至啊，来我同呢个人世间咧成佛，咁啊，凡系在释迦牟尼佛座下曾经种过善根嘅人咧，咁啊，等到弥勒菩萨出世啊，咁啊，通通都接受弥勒菩萨所化度而得到出世之果。